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哼，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盧漢推估。 好，翻嚟第二節，未入到正題咧，都要有樣嘢講，就係 YouTube 有啲台 嗱，大家咧記得我哋開頭段片頭同尾有廣告，冇 skip 啊，因為我哋有收入嘅，同埋如果見到下面呢度咧有個彈出嚟咧，唔該撳入去啊，咁我哋有直接有收入嘅，所以大家有時唔係個個都可以話 PayPal 或者捐到錢唔緊要，睇 YouTube 就算你聽 audio 都唔緊要，開個 YouTube 唔睇咁樣齋播廣告咧，都可以幫到我哋城寨嘅。 系 啦，咁入翻正題啦。咁我哋咧個題目咧，今日就係講呢一個本土啊、自決啦、啊、港獨本土城呢一個衝擊固守打遊擊，或者叫野貓式啦咁樣啊，係嘛？嗱，喂，講翻嗱，今日其實我哋好似兩三個禮拜三咧，都係講緊即係話啊，釋法點樣啊、宣誓咁樣講好多咧。今日終於可以即係講少啲，因為件事冇咁多即係劇本外嘅發展啦，係嘛？嗱，咁其實交代少先，本來就係、是。應該就揾張超雄上嚟，就係問到佢尋日就唔得閒，佢就即係你知呢期立法會即係立亂噶啦。咁我遲啲再揾張超雄再講翻個康橋嗰個政策件事啦。咁今日就係講翻我哋即係大家都關心嘅，係嘛？同埋禮拜日件事好啦。咁我禮拜單嘢啦，係嘛？咁禮拜日嗱，先同啲聽眾打招呼先，有好多聽眾同我哋 say hello 嘅，聽個節目嘅，多謝大家支持先，係嘛？咁喺我哋即係收頓嗰陣時咧，就應該有成萬一啦，係嘛？咁兩位覺得萬一呢個人數係意唔意外咧？即係多定少定覺得哇，好多啊！ 嗱，我係覺得 surprisingly good 嘅，是即我過去我哋梗係好輝煌啦，即係50,000、12,000、12,000 十幾年前啊， 200,000咁樣，即係呢啲數係經常出現嘅啦。即係例如譬如12年至14年，基本上100,000係個起跳位嚟， 係 咁係好 powerful 嘅。咁但係其實你見到或者尤其呢幾年，其實例如大舊我咁，或者大家我哋根本就身處喺呢個 context， 身處喺呢個環境下面，我哋已經見到其實有1,000人已經好多啦嘛。喺最近嘅呢兩年，你能夠 call 到1,000人出嚟，已經係好多啦。無論係因為無力感，因為嗰種即係如果學術啲嚟講，就係經過一件巨大嘅政治事件之後，或者巨大嘅衝擊之後，成個社會急劇地保守化，或者急劇地呢個唔想你政治化，或者兩極點都好啦。咁總之你叫人出嚟點都係難咗，即係冇咩 ground 可以再叫多人出嚟。所以嗱，譬如我哋星期三嗰、那個，或者上個星期日元師母教嗰、那個，咁嗰啲千幾人，其實反而。已經是 surprise 咁樣做得好， 係星期三晚，上星期三晚啦。 師母我真係覺得幾 surprising， 係都唔少人出，因為真係好急。星期三我唔係香港，但我睇到千幾人我都覺得 千六人啦。我 係咁，其實我喺度已經好耐係冇試過開個團隊係行到3小時啦。以嗰個 distance 嚟講，行到3小時其實係好難得可以做到噶啦。 我其實已經我 schedule 去到7-1噶啦，咁而家7-1都係10,000人， 唔係幾萬啦。上次7-1係嘛？ 但係唔關事，就算今次得10,000多人咧，佢都係 break 咗一啲新嘅 history。 係 啊，尤其係講後尾去中聯辦嗰度。 係啦，其實你講翻件事先。 嗱，呢件事真係 呢件事咧，大家有啲唔清楚嘅。其實嗱，呢件事首先係邊個團體話中途啦，冇申請過中聯辦，邊個主意先？ 嗱，其實就係呢、這個。社民連大專政掛啦，就一班大學大專學生組成嘅組織啦，咁工黨啦，香港眾志啦，咁四個團體，咁我哋一方面我哋知道就係、是、張曉明佢而家喺中聯辦同啲人開緊會啦，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即係亦都覺得當然呢個集會係好緊要啦，咁但係我哋又想再進一步，即係去到中聯辦嗰度做一個示威嘅，咁咁當然就係、是、咁，我哋亦都喺中聯嗰度啦，都同民陣溝通啦。咁佢話唔緊要，我哋中間特登揾個分叉位咁樣。咁我哋啲人咪向右邊，你哋啲人咪向前。我咁冇所謂，喂，大家都係做 做，即係大家的目標都係一致，都係反式發 嘅。去到那個 point 咧，有啲爭人嘅，爭嘅人， 爭咩啊？冇講啦， 唔係真係啊嘛！嗱，講真，我係群眾，嗱呢樣嘢，我覺得係大家需要諗一諗，我亦都需要可能甚至去 review 啊，係咪要改善？嗱，即係大家嗰陣時候去到中銀位，咁有啲人知道係中銀啦，事先有啲人係唔知啦，冇先， 好多人都唔知噶，好多人唔知， 我都係因為知， 啱啱嗰日嗰先知， 中銀我先知咁啊。咁過到去就當然要臨場有指揮，咁我就見到曾建超咧就幫文鎮去指揮，就去嗰邊咁文鎮集會。咁但係我哋梗係想到啲人過 嚟咁慢過呢邊啦。 咁我同佢 唔止，我周圍叫啲friend 喂幫手，我同佢講阿耳仔講，喂幫手啊。 跟住大家話，喂我哋睇住去中聯辦，即係眼好，我哋都係激昂。 直到中聯辦， 我哋去中聯辦，我哋去中聯辦。咁當然有好多人都覺得。咦 ？Why not？ 係咪先？ 其實有好多人去到中聯辦，真係好多人。 4000到啦，去到 我諗有4000，真係有4000。咁去到中聯辦之後咧，咁發生咗咩事咧？ 嗱，慢慢講個時序先啦。嗱，啱啱可能就行到呢一個中銀嘅位置，咁即係見到嗰個就默哀啦。跟住就一班人，其實嗰陣時都狼狽，因為紙都冇張咧，啲人唔知咩事，我得把口講咧。係 啊， 轉個行嗰邊先啦。其實咧，我哋驚咩咧？驚斷開兩邊咧，啲人唔知咧就繼續向右轉。係，好彩咧就好彩，唔知點解警察冇攔開。嗱，一般咧佢哋會攔開兩截噶嘛，係嘛？ 其實警察就冇攔啦，咁嗰次 冇攔到啦， 唔知點解冇攔啦。咁但係咧，比較其實都出咗一啲唔係好好嘅，就係因為條隊原來個速度係好慢，啲人隔得好開嘅，咁所以變相原本應該係多啲人喺隊頭嗰度啊嘛，但係後屘我哋嘅策略就係少啲人喺隊頭嗰度咯，即基本上好多人嚟我，譬如周庭，譬如吳文遠咁，我哋已經去曬後方嗰度挨緊，即係留翻喺中銀嗰個位，係 啦，我都喺度係唔行住先， 係啊，你一定要。叫曬啲人過去中聯辦嗰度噶啦，你係不停咁樣呼籲噶啦。咁嗰日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就係不停呼籲人去啦。咁但係條隊咧係好彩係行得慢嘅，即係我哋其實我諗應該有個幾鐘啦。我諗我哋4:30左右行， 差唔多啦，4:30 左右 分叉位啦， 行到去呢個個分叉位啦，就係我哋係隊頭，因為我哋直去中聯辦噶嘛，所以我哋係隊頭位置啦。咁然後我出發嘅時候咧，就其實見到隊尾。我出發嘅時候就係6:00，所以其實中間行嗰咧係行咗個幾鐘。咁我去到嗰度咧，隊頭都仲未落到中聯辦嗰位嘅。 其實我記得交住一排嘅。咁基本上第一次咧，大概7:00，因為嗰時我哋喺西歐辦啦，即係 我。你哋先喺度去嗰度準備啦，開 先 啦， 先即係我行到去某一個位咁樣就 中環左右啦， 上環啦，先去咗咁啊。 西歐辦開檔先， 去咗西歐開檔，因為大家都知道今時今日抗爭咧，有好多嘢你就唔知道嘅。我哋揾下保險咧，我 first aid kit 啊，啲生理鹽水啊，有啲水嘅供應啊，都好正常。 預備翻先， 咁啊，所以我哋就西歐辦開放啦，咁樣。咁啊，我7:00咁，其實條隊咪已經行完啦嘛。 差唔多。 我哋即係登記見到條隊咪行完啦。咁我嗰時話我出去睇下發生咩事。 係啦。 咁一出到去咧，就發覺咦？基本上 basically 佔咗馬路喎， 係啦，因為即係啲人阻住唔到入中聯辦， 太多人 住唔到， 係啦。咁太多人就好似就喺七號差館同埋呢個中聯辦嘅後方嗰條路咧，其實好窄嘅。咁咧喺嗰度咧就基本上佔領咗個馬路， 係 真係佔領， 即係唔係有心㗎，即係嗰陣時冇策劃嘅，塞住咗喺度嘅。 咁去到咁上下，我又唔知道大家，即係我唔知道件事點樣啦，我就去咗前面啦。 真係走啦，我真係觀察啦。 咁我真係觀察啦。咁所以就去到咁上下咧，大家都已經唔係好知道，咦？我哋有策略點樣啦？咁大家就開始圍埋啦。咁當然就我都喺佢隔離嘅。咁我哋講緊啲咩咧？ 我都唔係好記得喎。 大電視咧就影到你嘛。 唔係我哋咧嗰陣時咧，其實個想法好簡單嘅，即係一直以嚟咧。我哋個目標都係去中聯辦嗰度示威。咁嗱，我哋就唔係有，即係我哋一開始咧嘅溝通就係咧好簡單，我哋想出中聯辦嗰條馬路，因為我哋好即係好好當當4000人喺後面跟住。咁好啦，咁其實我哋已經出咗呢、這個西邊街，咁西邊街基本上平時已經好少會行到出去噶啦。咁但係我哋真係人太多，我哋已經拎咗西邊街啦。咁好簡單。我真係4000人，我要去中聯辦門口， 我要表達我的訴求，嗯，即係呢啲係好合理啫嘛。咁我冇理由逼喺你個花槽嗰度噶嘛，因為基本上中聯辦嘅嗰個花槽嘅存在就為咗阻止你抗爭同埋限制你嘅人入去啊嘛。咁呢個係好耐之前嘅論調啦，即係我哋叫政治花槽啦，但係 which 已經係。零九一零年嘅事，已經一六年啦，咁樣已經變到好無謂。但係你去中聯辦抗爭嗰樣嘢咧，唔會變噶嘛。好啦，咁我哋要攞條馬路，一開始即係亞文苑嗰啲就衝咗出去啦，拉咗上市，即係叫鼓動嗰啲人啦。咁但係嗰陣時未到，未係一個大家都係未到嗰個位置嘅。二嚟就係即係好多嘢都係未決定好啦。咁後屘嗱好啦，你見到。啲警察過嚟同我哋講講嘅時候，嗱，我唔係長期喺佢哋嗰個討論嗰度啦，我變因為我亦都有 去走去嘅， 走嚟走嚟 啦，走嚟走去。咁但係至少我 get 到 information 就係警察肯安排俾我哋嘅，肯安排呢個做法俾我哋嘅喎。係好啦，佢肯安排啦，然之後安排完就話啦，啊咁，但係我可以俾你出去條馬路度行走。 點樣行走咧？ 即係好簡單，就係喺你唔可以 stay 咯，即 係 你 唔好逗留。 其實佢打開條馬路咧，就係俾你經過中聯辦 個後欄，即係以往做法，一堆人限制人水落閘過幾個。係 啦，只不過係嗰個位係你喺閘口定係喺即係閘口度冇得擒啊咁樣，定係你喺個對面馬路。即係其實根本上就係同一樣嘢。 以往做法啦。 咁但係我哋嗰日嘅原則已經講到明，我哋唔想做呢個流水式。 即行禮如儀又係咁樣， 唔係話行禮如儀，即係唔係話流水式行禮如儀，但係我哋唔希望可以 唔好講 唔係做流水式嘅抗爭。我哋希望就係因為即係對於嗱，對於我嚟講，我 personal 嚟講，我唔敢代表，唔敢代表任何嘢啦。呢、這個去中聯辦嘅呢一下係好緊要，四千幾人，我覺得係理想人數。最重要係嗰樣嘢係你話俾佢聽，嗰、那個抗爭嘅意志喺度啊嘛，嗰、那個香港人唔係咁容易就會跪低嘅意志，你要 show 到出嚟出嚟啊嘛，咁。所以我嗰一日嘅嗰個抗爭嘅意志唔能夠用流水去體現到，一定要用流手。你一定要即流手，其實好多方法。譬如你警方開條馬路俾我哋，我哋咪坐喺度留守咯。咁好合理啫。咁亦都係簡單啲嚟講，其實佢最初開咗條馬路，佢只係疏到一條行車線嘅交通安排， 係 就可以解決個問題。只係一條行車線。咁但係佢都唔肯啦，亦都唔做呢樣嘢啦。咁最尾。即其實都是在很混亂的情況之下，大家都很彷徨無助啦。我就嗌緊口號啊！嗰陣時就同我長鞋嘅人嗌緊口號啦。突然間咧就開始咗推啦，咁樣咁一推咧就噴啦，咁樣咁但係咁因為我都嗌緊口號啦，咁我就好自然咁被人逼咗推上前。但係咧嗱呢個都係即係個行動啫，係咁樣展開啦，就是、大家開始推啦，咁。件事就即刻開始，警察已經即刻 ready 開始噴胡椒噴霧啦。嗱咁喺呢度咧，我要即係畫一辣喺呢個 special 即係特別要多謝一個人嘅，即係要多謝長毛，因為咧我咧即係長毛嗰陣時其實係俾咗好多唔同意見我哋嘅，因為始終你就社民連工黨眾志大專政灣四個 angle 好唔同，即係譬如社民連。即係長毛啦，佢嘅有好多狂槍都係，你咁樣做，你有諗過你要做咩？你要諗過你係咪做到？呢啲人係咪會幫你？你咁，但係譬如我哋眾志同大專政關，我哋覺得哎呀，你要覺得做呢樣嘢係緊要嘅，一定要去。喂，工黨就覺得啊，會唔會有一個好啲嘅做法咧？咁但係係長毛係就算係別以就算係一個看似激進嘅行動咧，佢未必完全認同，但係佢一定奮身參與。咁咧，我俾個鐵馬勾住咗，班警察一拉後個鐵馬，就我跟住個鐵馬俾人拉走咗。因為勾住咗我條褲嗰個位，咁、我又係啦，即係十警身，即係胡椒噴霧係咁噴，警棍係咁幫。 嗰陣時好亂，真係好亂， 好亂，但我喺度卡喺度。然之後係真係冇個衝出嚟救我。咁所以你話呢個位咧係要多謝翻長毛，即係而家好多人係去。 诋毁啦， 诋毁长毛啊，诋佢啊，啊点都好啦。咁但系佢系真系同抗争者一齐行，佢真系 共同进退 啦，食咗好咯。佢食嘅胡椒喷雾， 我会俾人冇人食。 因为其实当时即系大家可能转角位，咪有个天桥底嘅时候，之峰就嗌咪或叫人留咗。但其实出面喺明星嗰个角位咧，其实大家唔知咩事，因为咦，点解明明嗰度成四千人堆人唔见咗去咗边度咧？有啲人就系又食嘅又散啦。其实就系嗰阵时就系。點解有啲人就話去？不如你攞咗廿新工去出面明星嗰度叫人留喺度，唔好走啦。 即係其實點解一開始係咁樣？就係、是、嗱，我嘅 你嘅角度啦， 角度咁樣。 阿拉索記得嚟揾我，就話爭志剛，咁我哋喺新加坡嗰次碰過， 係， 咁啊見到有好多人潮，即係其他其實真唔好意思做， 唔知做乜嘢喺個電車嗰度嗰個站上面。 我係永遠就即係咁啊，去到最近差佬嗰一條防線咪叫前線咯， 最前線啦， 前線啦，咁啊見到佢哋咁話，喂咁點啊？ 即點啫？你哋係啦， 我哋講咩？ 唔知想點啊？你哋 大家嗰陣時都覺得，即係我咧個集體決定啊，就覺得係。必須要做啲嘢， 其實係好 stressful 嘅呢個決定，因為大家都知道在場 係啦， 唔係一個即係大家喺做呢個決定之前已經好清楚兩有在場有幾種啊， 係 第一種係肯參與行動嘅， 係啦， 第二種係其實唔想參與行動嘅， 即係留守嘅， 第三種就花生友， 第三個花生唔係，但肯參與行動嗰啲都有分兩批，肯參與行動係有。 發生 比較接近我哋嗰啲，比較接近 即係願意衝擊嘅 嗰班主辦團體立場嗰啲，有另外一批係唔係我哋立場嘅，佢哋 係 係啦，本土派 仲啱啱啱再想問翻一個 party 就係清靜嗰個叫做角色啦。啱啱衝擊中聯辦嘅時候，有鏡頭影到咧，尤慧晶咧就喺附近咧，即係有啲人包圍咗，好奇怪嘅，有一個戴住一個帽、戴住面罩出去同啲警察無啦啦喺度談判之類，跟住佢行翻轉頭同尤慧晶又講幾句，啲差佬又圍住尤慧晶，其實。到底發生咩事？清靜嘅角色係乜嘢咧？即係當時清靜咩角色咧？ 咁我又問過佢哋兩年咩？其實佢哋係參與者角色， 係 咪？即係佢哋都係去到中立嗰陣時候，話咩事啊？然後跟住去，即係呢起碼梁仲恒、尤偉晶都咁同我講。 即係後面後加入嘅，即係原本佢哋都打算去翻呢一個嘅 我哋 廣場，即係嗰邊。 嗱，當然咧。本土派就有一種嗅覺，明唔明啊？佢知道，咦，這個是一個機會，或者依個係一個大家有即 係， 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講句， 飛雲， 咪逐啲講句，哇，好玩啊！大家聞到有嘢玩啊！咁又就好多人咧，其實個都 ready 好，即係你大家睇到本文前都有呼籲過係 ready 好。咁可能有啲 black block 嘅人就咁樣就大家一齊落咗嚟。咁其實大家都係示威嘅，都係反釋法 ，OK？ 但係只不過咧，佢哋嗰個 angle 咧，可能就係摸香港獨立。我哋新界講到， 冇錯。 咁變咗，其實我哋有兩批人，主辦單位嗰班咧，就係可以話傳統社運少少啦。咁大家係有係希望，所謂嘅衝員都係有一個 objective。 簡單嚟講，我哋係非暴力嘅嗰一個。 係啦， 我哋係有一個非暴力嘅框架。 嗱，問題就係咩？問題就係咩非暴力？其實推鐵馬叫出翻中聯辦嗰海邊嘅馬路叫唔叫非暴力咧？衝擊嘅時候 喺我哋係啦，喺我哋嘅定義上面，呢個係 即係仲要衝鐵欄啦，我哋唔敢轉啦。 我 唔係攻擊。 攻擊 唔係襲擊， 咁我衝係因為我要透過呢個行動嚟做一啲突破。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暴力嚟噶嘛，佢唔係一個對於人係主動嚟去到。 咁呢個唔係主動攻擊啦，呢個 即係你都即係冇辦法 分翻條線啦。 呢啲嘢都一定係會有人頭上話咁近距離，大家追中聯盟嗰位其實好窄， 我 堆滿曬人，咁所以咧就好混亂。咁啊，我哋都當然中咗好多次招啦，就前面一定會中。咁亦都大家就好有嗰種御戰精神。我咁搶到去得嗰度都已經見怪呢場， 知㗎啦，慣係 覺得慣㗎啦。 其實好快就話 遇曬㗎啦， 遮水即刻出曬嚟， 即刻大家就好 似波咁啊， 就會有幾條 line 就幾個地方， 一個就係 first day 分析洗眼咁樣 啦。 咁啊，大家互相幫助。呢個就 我想講嗰日嘅表現咧，對比翻係落翻雨傘嗰陣時。如果2014年咧，係有呢個表現咧，其實好超班，即係嗰種 smooth 啦， 好快好快， 嗰種速度嗰種大家嘅 get ready 咧， 我即時啦，有人前面衝緊，其實後面 如果你落翻雨傘運動嘅 standard 去睇咧，就好似重奪旺角嗰日咁樣咧。就是這種速度咧，先至係係呢種速度係已經係好好。 但其實呢一個咁嘅咁快速應變表現，係因為嚟自雨傘運動所謂個鍛鍊啦。咁其實你哋可能衝緊嘅時候，佢後面咧就有人自己自發拉人長，有一條衝通道俾人過嘅，同埋好快啲。譬如我之前我喺西九份孭咗幾支新生練咗落去啦，原來我兩支好少，之後有成箱嚟到。 大家係 好快啲，知道要啲乜嘢 前線 係啦 ，back up 洗眼喂。邊可能一條隊4000個，每個人都識幫人洗眼咁犀利？ 其實唔識嘅， 唔係即係而家個個都識，因為大家知道， 即係個做過，唔係呢側個頭呢一隻，然後有啲人抹唔開噶嘛，就抹開呢一隻， 大家都識，大家都識洗眼。其實我想講，衝鐵馬之後，我俾人劈翻嚟，已經即刻 開曬啫， 好快， 即係即刻 get ready 去當 purpose。 我哋咁啊，我嗰日都冇留意，我都帶埋遮落去。我就喂，一睇到嗰件事第一件事， 攞翻你嘅遮先。 你諗下，成個場係即刻分開咗，後面係 backup， 前面係 係啦，分兩條拉嘅。再遠啲天橋嗰邊就係即係啱啱受完招嗰邊再攤頭地方。 咁我就去睇咯。咁但係去到咁上下咧，都係發覺唔係啊，係困獸鬥 2.0， 我位置好窄，呼吸都困難。OK， 即係 Tesla 廠嗰度啦。花槽嗰度， 同埋佢知道佢鐵馬係有一啲嘅鎖鏈鎖曬成條嘅，你冇可能即係獨逐個鐵馬推出嚟，冇可能噶嘛。 再加上開始可能覺得嗰條路啊，即係可能度細嘅，係冇乜意思嘅話嚟，即係就算點都，咁中意買前後門噶嘛。咁即係鑑於之前已經有呢個喺德富路西電車路度已經喺唔係特登霸路啦， 因為人數多問題啦。 咁就有啲人轉章，有啲人轉章，就去鼓勵啲人出翻去嗰個馬路。咁有幾條友帶頭就話呢個 啦，唔好混手鬥啦， 喺度等死㗎啦， 等死多鳩魚啊，走一下啦，而家出去，跟住就搖旗就出咗去，跟住叫啲人出嚟，係佔馬路，佔馬路，佔馬路，佔咗就係佔咗馬路， 即係佔咗呢個西邊街同埋德富路西嗰十條路附近十條路個位置啦。 咁我哋就可以佔嗰十，咁大家一齊就過咗嚟就喂佔咗佢。跟住之後就再有一班用户派喺嗰度同啲抽對詞咧，都喺之後就再叫埋過嚟，咁所有人就一齊過曬。 係啦， 係。咁嗰陣時大概係八點零。 其實我你有時間觀，我嗰陣時已經冇時間。 冇噶啦，你前線 去到最後睇表，去到最後睇表十一點幾嘅時候，我認為係八點幾，即係我已經冇太時間觀念。 我不嬲時間觀念好清晰。 成日望表係嘛？ 嚇成日望表，我已經都睇住。所以我記得出到去咧，打十字路口咧，大概八點半定八點九。咁嗰陣時咧就開始大家又唔知道點做啦，咁亦都有啲人同我哋傾，咁其實就分開咗幾個防線嘅，咁有一個咧就喺中聯辦出邊， 西邊街個位啦，即係 西邊街，即係唔係西邊街啊，係直頭德富道西啊，德富道西嗰個起咗一班咧，就班用户牌喺電車度起咗防線，咁起咗防線仲有啲膠馬啦，嗰啲回收桶啦，咁樣就起好粗略嘅防線。咁本來對差佬第一個對詞嘅位喺嗰度啦，另外當然仲有本來喺中聯辦出面嗰班差佬，但嗰一班就喺西邊街啦， 係啦，封翻出去 兩個啦，兩個 side， 跟住再之後咧喺一個差館上面嗰條路 斜路啦，係啦， 即 係往西邊， 係啊，西邊街 斜路嘅斜路向上啦， 係啦，落嚟咧有一班，咁就變咗三面咧啲差人就夾住你，就唯有得一個方向， 一個 U 字位啦，係啦， 就向東行， 即係得翻電車路嘅德富道西向東方向冇封到，即係佢亦或者佢故意布陣嚟啦， 或者其實佢係特登已經 set 好嗰度啊，你連搭地鐵都唔得，佢封曬所有地鐵。 嗰個細節夜晚大概九十點左右就封啦，飛埋站咁樣啦。 咁嗰陣時就當然係有啲人，其實有啲人係真係掛。 其實即係嗰下已經係入面個場地都其實即係嗱，即係冇大台嘅，講堅啦，一啲咧，譬如有個姐就個人就話勸大家，喂，我哋呢條塞路冇用，不如去中環左右啦。個姐姐不斷呼籲，但係都俾人噓走嘅。跟住之後就係有啲人就話其實有啲所謂用武牌咧，就是、流傳我唔知堅定流嘅，就開始有人話影到畫磚，同埋攞住個碌竹，因為大家唔知道想堅定流，即係新定新想舊想啦。其實大家都開始顧忌，喂，其實嗰個係咪應該仲留喺度？因為有啲啱你講啦。留喺度嘅人有唔同立場，同埋即係叫做個成本，同埋覺得為乜嘢啊嘛，係嘛？啲人覺得如果你 成本好唔 即係呢班人，如果係所謂標榜香港獨立嘅人，係去掟磚，你去唔去一齊，或者你會幫佢支援佢咧？大家都其實都唔知點嘅，係嘛？ 所以係好多門好多派咁，作為即係尤其是佢作為組織者啦， 其中組織者啦， 咁當然係要負翻一個責任啦，係咪？咁所以其實都好諗緊一條橋點樣可以叫到人群走嘅， 即係收拾個殘局啦。 唔係其實。不是話收拾殘局，或者唔係話其實無論個陣佈得幾好啦，即係西環嘅，真係天生個地理位置咧， 特登嘅呢個位置 真係好有問題。 係， 即係其實大家佔咗，佔咗之後，後浩浩蕩蕩，但係其實你實際推字落，你就明白個問題嘅所在。就譬如我哋講嗰三條路，例如如果上下就咁上下警察衝嘅話。就咁上面嘅就同下面嘅就一齊衝 夾死嘅， 衝夾死。咁中間偏西面前線嘅人，佢喺西區警署門口嘅，你打開道閘就擁曬呢啲人入去。 變咗孤立嘅啦，嗰班 ISO 嚟。 係啦，即係佢，你見到警察喺嗰個 situation 已經有唔同做法，又可以收納你嘅西區警署，同埋你都唔好以為東區係好 safe， 因為你向東走，你一跑出，你一跑出呢個德輔道西咧，就係中區警署啦。 係啊， 所以其實嗰個位置係。本身實在是太不利了，即係你唔同埋 他們呢佔了德輔道西下面那條街，忘記了叫什麼名字，就是中聯辦那條街， 江樂道西， 江樂道西，江樂道西呢，警察已經霸佔，他們很靈活地移動，他們有幾個，已經不止幾個 squad， 他們是可以任何情況下已經自由調動，所以你在那裡鬥，你是即係坦白啲嚟講，去到嗰陣時十一點嘅時候，嗰、那個人數 係嗰五百人到啊，得翻 係啦，你知道，其實你已經好明白係好不利。 其實即係叫做成語叫瓮中捉鳖啊嘛。 所以去到最後，大家其實我相信呢個係左右交嘅溝通，去到尾咧就係表達方法唔同。係咁當然天文單位譬如羅冠聰，佢係堅持非暴力嘅，呢個係佢嘅原則。咁佢對翻佢嘅群眾講啦。本土派的原則就是不被捕、不受傷嘛，咁啊當然要野貓式攻擊啦，係咪？ 嗱，即係嗰下就係大家學攞支弓出嚟講，大家就話叫大家向呢個東邊撤啦，或者有啲叫做話 唔好，或者我哋向 個用詞唔同嘅，我發覺 我哋東邊玩，或者我哋 有啲野貓式， 野貓式自由發揮 咁，係啦，幾個方法都唔同嘅， 係咁。現象呢，即係大家有大家嘅講法，咁但係其實嗰個原意都係差唔多，就係、是、喂，真係喺度無謂等死啦，我哋亦都要靈活啲， 咪要變啦，開始 要變啦，咁因為真係你要明白，我諗大家未去過前線嘅朋友咧，或者你哋唔會明白我哋對馬路啊、鐵馬嗰種亂亂啊，種感情啊。 其實你即係， 我真係、我都覺得唔抵啊 嘛， 我真係覺得唔抵噶。你起咗路障之後，即係你個 instinct， 你 recall 翻之前九二八嗰個情景落去好似 噶嘛。你個 instinct 就係、是，喂大佬，單車坐喺邊度啊？鐵馬喺邊度啊？喂，起路障，起 roadblock， 同佢頂過佔。即係你嗰個 mindset 好快去到嗰度啊！即係尤其是我哋即七十幾日嗰 mindset 都係咁樣嘅時候咧，就變咗咧，真係咁樣。咁所以我好明白前線有班朋友，即係就算佢係本土派咩都，我相信大家都係有，我相信好大部分都係為香港。 其實好 understand 嘅呢啲全部都， 我好大部分我相信都係為香港。有啲我喺旺角又見過，有啲蒙曬黑面，我真係唔知佢乜水。OK， 咁有啲咧就黑人憎啲，就喺後邊即係幾排掟 喺人群後面掟，但係即係呢個掟嘢啦。 我之前都已經分析過噶啦，係咪？之前好耐已經講過，我哋社運界咧就一百個人入邊咧就只有十個咧係前線嘅啫，喺十個前線入邊咧有。九個咧就喺後面掟嘢嘅，只有一個咧喺最前嘅啫。依九個掟嘢就十次咧，有九次係炸流攤嘅，一次抌中叉佬嘅，次次中 自己有咯。 咁啊，同一個情況就依一個嘢就冇變過啦，依樣嘢就冇進步過啦。sorry， 咁就變相咧，大家所以其實大家好耐猶豫咗好耐，就係好難講得出呢句説話。因為你知道有一班人，佢話當你話散啊、辭啊、走啊，就會話左膠散水。跟住你邊相，其實你將兩班人分開咗咧，因為我哋大家知道兩班人係相互相成嘅。你不嬲都係前線，你嗰一個人係衝唔到嘅。你係需要後面嗰九十九個花生 喺度， 你先有機會嘅。OK， 即係依樣嘢係我哋學，即係學咗嘢嘅。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嗰、那個 moment 咧，你又唔能夠叫得散，但你又要保障翻安全，所以大家係諗咗好耐，交聚咗好耐，亦都係好大揾到一個人有咁樣嘅政治承擔去講。去到最尾，有政治承擔去講呢句説話嘅，第一個係羅冠聰，第二個都要俾翻佢哋 credit 就係梁仲恆同埋游蕙禎。游蕙禎我一句啦，咁但係都起碼肯講。OK， 起碼肯講。 喺嗰個位其實係好啦，因為你要明白以前本土派嗰一種。在行動上面不可以退， 即可以散水所謂。 無論你口頭怎樣講不受傷不被捕作為原則、或者你怎樣講我們要靈活、不要拿嘢西、不要亂戰、都好，你去到那個場合你都是會亂戰，你叫人撤呢 一定有人不肯走， 一定會被人罵，一定會被人聲、即你的腦你的 mindset 你知道其實、你的靈活不被捕，但其實你的問題就是如果有人叫你在那個時候撤的話，你一定生氣，你一定不能走的。而呢個情況係好普遍，或者係喺呢個時勢下面有咁嘅輿論狀態咧，係好明顯。譬如其實好實際啫，因為羅冠聰講咗幾次，都有勸啲人做唔同嘅嘢，佢都係俾人 hurt， 但冇辦法，因為你一定要去講。我哋作為主辦方，咁當然唔係淨係 hurt 嘅，有人係支持我哋，始終 唔係大家都知理解，即 係 理性啲人都 咁諗嘅群眾。咁嗰啲有啲係當然會支持我哋，咁但係喺最前線嗰啲。 其實個溝通上面我哋係有一定未可以做得好嘅地方嘅，咁呢個係好坦。 其實呢個即係好似就係雨傘之後最尾一次升級，即係包圍特首辦之類就係咁樣嘅。其實大家就夾咗個位置，我哋唔好，其實就唔想重複嗰次就係咁樣，好無謂嘅，即叫冚頭埋牆式嘅抗爭又唔想咁樣。 你問我咧，由始至終我覺得，所謂俾人話咗係助交行動者，啲五個行動者，其實嗰、那個分別冇大家諗得咁大。當然我哋係堅持非暴力，但其實落到下低嘅時候咧，大家會發覺其實係一種互相尊重喺度，即係你唔係好似網上咁，網上嗰啲人咧，通常鬧到乜鬼嗰啲咧， 佢唔喺現場 嘅。十個期九咧，你係冇上過前線嘅，你都未上過，你喺鍵盤面前咪型咯，係咪先？其實咪一個柒嘅毒男，傻更更喺個電腦面前喺度講埋啲廢話。 同埋通常呢啲人落到下面同個現場，我同個理論咧， 好明 收曬聲㗎啲人， 好明顯㗎嘛。去到現場係真係有好多嘢你係。計算唔到，估唔到 ，predict 唔到，有好多時候需要嗰種急才，都需要一種勇氣去承擔。 同埋即係你就係預咗你有呢個決定之後，一定有人唔贊成嘅。但係你要正，即係叫做咩呢，大家肯去負擔嗰個俾人非議嘅成，即係嗰個責任啊嘛。嗰、那個唔係個個，其實可以大家我唔理啊，慢慢咪褪下褪下，等佢自然散，我咪閃咗佢咯，可以咁做噶。 所以我見其實有啲本土派都會之後講，其實即係之前同左交咩咩咩，都發覺唔係咁樣。 其實嗰次大家都知道，其實出嚟人數即係行動嗰批嗰班核心得千零人冇啦，冇噶啦，其實都叫做好少少，即係大家冇之前嗰個矛盾咁深嘅。 我真係我 少少咗好多嘅，同埋即係我見到林，我費事開名啦，見到乜乜啲人都喺度嘅，就好熟悉。大家見到半島派幾個，我都同佢打招呼喺度啦，同你見到我都打招呼啦，係嘛？都幾個，大家都冇嘢啦，大家都係嘛？即係嗰個就係、是。叫做好的方面反映就是那 個矛盾就少了，但是问题就是大家都可能碍于九二八的浪漫感觉，就有些人就乱战啦，啱啱你话讲呢样嘢，但其实问题而家就是个势就问题就是很弱，就是不适宜咁样再 抗争方式。其实咧，星期日呢个行动咧，讲翻当日嘅事当然紧要啦，但其实佢背后带嘅现实已经系好大啦。第一，已经知道喺即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係，譬如你有啲人已經 ready 好，係準備進行激進行動，準備即嗱，你一定要承認有一班人係隨時準備更加大嘅升級。就算我點樣秉持非暴力抗爭原則都 好，阻止唔到佢。 同你同一個場嘅人，佢一定有啲係會保持呢個暴力抗爭嘅原則噶嘛。咁你點 exclude 佢話我哋唔侵你話唔係噶嘛？你一定要有一個辦法同佢溝通，因為你個行動現場你啲人就係咁嘅啫，即係好簡單。譬如如果嗰日佢哋掟咗係掟得勁。即刻定性做暴動嘅，咁可能塌嘅全部都係， 即係變翻初一晚嗰陣時 咁樣啦。可能塌嘅就係毛哥，或者塌嘅就係我哋咁樣。咁你要點樣去睇翻嗰個情況，或者甚至乎你點樣同大家講話係進係退，點樣同佢哋理性分析呢個情況咧？因為其實嗰晚咧出現咗幾個問題比較明顯，就係第一就係你冇人去統領到， 冇嘅， 或者 唔係調翻轉係冇一個人可以統領到， 同埋亦都冇人敢統領，因為你知道。因為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有統領到嘅，譬如就算係青年新政，佢哋都未必可以同到前線嘅本土派。 同埋即係講翻嗰時，嗰陣時就係所謂本土派入面佔嘅人少啲，同埋後加嘅，所以其實冇我出嚟講，只不過就係人力同埋所謂嘅左翼聽佢講啦。就算青年出嚟講啦，佢只不過可以有一班激進所謂本土獨立派聽佢講係極少數嘅，所以根本就冇一個人睇到場。 根本上咧，清政咧。是不會有咁樣，我哋依叫 street cred 啊 ，street cred 啊，你未上過前線，你點樣指揮啫？ 同埋即係之前我哋咁多次觀察係，我自己冇見過，即係清政嗰兩位議員喺前面出現過，冇見過。 佢咁梁仲恆的而且確喺前面啫，我都 唔係嗱，其實嗰日即係我自己即係咁樣更正翻啦。其實我觀察就見唔到個點前線，但係其實我。問佢嘅朋友，佢的確曾經喺前面嘅。 我幫佢洗 大家都 唔係，但問題就係啦，佢哋係以往之前係冇一個喺前線嘅經驗，即係同埋大家見到佢搏麥嘅時候表現，佢震曬、驚曬咁樣噶嘛。 佢捱唔到場嘅原因就係因為其實佢本身唔係一個前線本土派，所以你叫一個即係唔係一個紙上談兵嘅人，你落到去前線 係啊兩樣事啊。 人哋唔會 respect 你啊，你係唔會可以真係叫到啲人喐 嘅。同埋嗰陣時，我啲朋友好多去慣，佢行過，譬如見到阿黃台。樣喺度啦，咁樣佢包曬頭啦，咁啊見到尤慧晶佢哋係， 即係佢哋講乜係冇一個號召力，唔一唔係打機打 AOE 啊，闊一闊個方位，哦呢一班嗰邊，呢一班嗰邊。 不嬲前好簡單，有一兩條友帶起咗，然後件事 make sense 啫，啲人就跟住嚟做。 其實你冇，其實嗰班真係前線本土派，你喺我嘅理解咧，係冇一個固定嘅領袖， 係 即係都唔需要， 係啦， 亦都不嬲唔需要。 咁但係你到時喺其實喺嗰個情況下面，嗱咁有冇統領，其實各自有好有唔好啦。咁呢啲係另外一個判斷，但係其實。你已經是反映到而已，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你那種街頭外的抗爭，那個組織的難度一定提高了很多，還有 你開始面對到有不同的即前線過去，始終我必須說就是，就算我在學民思潮年代，我們合作得比較多都是傳統社運派，大家都很知道進退去到哪裡，大家都有 底線在哪裡， 有個默契，即就算不是很熟絡地有很多的關係都好，在行動當中我們大概知道對方是去到哪裡，但是現在見這個情況沒有的時候的話，一定要有一個新的想法，即現在面對的就是 坐人，我可以告訴聽眾，沒派呢真的很多人說他的頂位我都很清楚，你們這樣是重上派啊我們這些這樣就是那班人 灰色地帶， 我在前線肯定跟他們搞不同，那個跟你們啦，是不是即不嬲，大家即就算雨傘啊，什麼什麼嗰啲日子啊，都係同佢哋夾噶啦，係好清楚大家底線喺邊度嘅，大家都咬咬底嘅，咁邊個唔咬啫？即香港嘅話，真係去到抌汽油彈都係安全為止抌嘅，都會係安全為止抌嘅，佢唔會係即你話唔會啊，攞住個磚頭衝住個抄波落個頭度，冇人咁英噶。即除非是真的可能十幾個人如果抽就會咁英嘅，咁我哋知道個平衡係點樣？嗰晚咧因為太困受鬥，就唔會有足夠嘅勇武派咧，其實係衝得咁勁。所以你問我嗰晚咧，大家其實勇武派都拗緊頭，我點搞？ 點做咧？咁 即你明白？又要亂戰，又要交仗，但其實真係唔知點做。 嗱，去到 真係唔知點。 嗱，去到呢度咧，因為原來我哋一節夠鐘咧，我哋去個 break 翻嚟，繼續再講翻當晚嘅事。好。